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就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到访南朝鲜一事，14号在南朝鲜外交部大楼前举行记者会，表示强烈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强迫部署萨德等一切有关部署萨德的行动。